大哥，大嫂，我走了。 等等， 大半个小日本，我一定回来，我还舍不得丢他和小日本。 四爷， 你们放心，有我在，出不了他。维权，走吧。 孙子， 这什么呀？哎呦，真好看，谁做的？ 妈妈给做的。 哎，爷爷得回肚子里呀、啊！啊， 爸，这几天外面挺乱的，我们学校都进了好多日本人。 越是这样啊，咱越得对东家股东们有个交代，不是？ 爸，哎，那肚子再走吧。 不，肚子里没人。其实啊，也没有买卖，这伙计都辞了，可他日本人啊，就是不准歇业。 你爸这一辈子就讲个信用。 爸，我回铺子里了。 跟奶奶住住 去吧。 哎，爷爷再见。 哎，再见，再见，听话啊。 哎， 干 饭，干杯。 我走了。 爸，您慢走。 哎。没什么大事。 什么大？ 真的没什么，忙你的事。 哎， 学校里 小三儿 怎么了？

德爷，他们都在后头院呢。 这样，好像又有事儿。 反正啊，打不起来。要真打呀，早到城外头去了，到茶馆来干嘛？ 不知道。你这跟谁拽裂的呢？ 你问我呢？ 啊？ 花钱喝茶，难道还让谁管着吗？ 哎呦喂！我说这位爷，您是在营里当差的吧？来来来来，坐这喝吧。哎呦，我们也都是外城人。 你管我当差不当差呢？ 抖威风啊！跟洋人干去，洋人厉害，英法联军火烧了圆明园，尊家吃着官饷，可没见您冲锋打仗。 你甭管我打不打洋人，今儿个我先管教管教你。 怎么的？ 怎么着？我打不了洋人，我还打不了你吗？ 二头子， 谁呀？ 哎呦，马五爷，您在这儿呢？ 你威风啊！ 那我眼拙没看见您，我这儿给您请安了。 有什么事儿好好说，干嘛动不动就讲打呢？ 这您说的对。 那五爷的茶钱我耗了。 是位 五爷，您慢慢说着，我在后面瞧去。 哎呦， 他来了， 就等您了。 您该评评理。对不起，我还有事。再见， 五爷，我短看了您。 这可是个怪人， 唐四爷。您坐， 您坐， 您坐。李三，前面几碗新的嘞， 来了。王掌柜，这盖碗多少钱？我赔。外城人不干这老娘们的事。 哎，曾二爷，曾二爷用不着赔。 王掌柜， 来，来吧。 各位，叫。傻丫的你和小明珠伺候多一半。 小明珠了， 是是是， 进来呀、啊！ 嘿， 哦，常四爷、 松二爷、 刘爷， 四爷，您尝尝这个，刚装来的， 我得着。 哎呦，地道的英国造，是又细又纯，连鼻烟也得从外洋来。这得往外流多少银子呀？

作贤。 您聪明，要不然北京就是你有钱，有了钱就能呼风把雨唤，威风凛凛赛高官， 您老虽说有国产，但比公公掌重权，什么样的威风在公公面前都难敢， 您却能把朝廷大事看看看。 岂敢岂敢，前贤有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秦某敢不孝先贤。 好，那咱们就八仙过海，各把能耐显呐。 在您面前，秦某可不敢称臣贤呐。 哼哼 哼 哼，哈哈哈哈 改天过去给您请安，再见。 不敢当，就凭这么一个小财主也敢跟我斗嘴皮子，这年头真是改了。 王老爷您吉祥。 刘麻子呢？ 哎，我的老爷子，我这儿候您半天了。 哟，您气色好，气色真好。 唐总管您吉祥。 小子们， 有 事儿吗？怎么说，一个乡下丫头要我200银子？ 那乡下丫头模样可俊呐，经您那么一调理，不出3月，保管是又体面又规矩。 你小子可别蒙我， 我哪敢呢？ 到时候我可得瞧人。 给您办事，我比给我亲爸爸办事都更下心。 是啊，你该我动的了。 我动的。 等等， 怎么了？ 刚才你说大清国要完， 我爱大清国， 不怕他完喽？ 哎，他是这么说的吗？ 喂，哥们儿，我们天天上这喝茶来，王掌柜知道都是地道的老好人。 问你听见没有？ 你不说，连你也锁了走。他说大清国要完，就是跟谭嗣同一党。 我听见了，他是这么说的呀？他说呀， 我这儿我带着王法呢， 告诉你们。我可是旗人， 旗人，旗人到汉奸罪加一等，锁着呢， 甭锁，跑不了。 你也跟着走一趟。 我， 王掌柜。您给照应着点我的黄鸟， 回头我给您送家去。